将永远长存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元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2018年8月10日，黄渤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《一出好戏》公映。在自己主导的影片中，黄渤的表演自然有很多突破之处，但对于观众来说，大家对黄渤表演上的期待也许更倾向于多面性。比如2017年他在《记忆大师》当中饰演的作家江峰。 很多人都渴望把脑海当中的痛苦记忆全部删除，但如果这些记忆全都消失了，真的就是一件好事吗？2017年4月28号由陈正道执导的国产影片《记忆大师》，讲述的就是一个关于删除记忆和植入记忆的故事。不知道这部影片您看过吗？影片的幕后又有哪些故事呢？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就是《记忆大师》。这部影片的男主角江峰是由黄渤扮演，陈正道让他来担任主演完全是个人喜好，因为他比较喜欢《楚门的世界》《月亮上的男人》《爱情鸡尾酒》和《狐狸捕手》等等影片。这几部影片的共同点在于主角全部都是由喜剧演员担任的，后来他就一直执迷于让喜剧演员演正剧。之前指导《催眠大师》的时候找来徐峥，那么这一次《记忆大师》找到了黄渤，而且陈正道觉得黄渤演这个角色特别合适。片中的江峰是一个作家，但是婚姻不大幸福，一直面临离婚的问题。而他发现自从黄渤在影片《101次求婚》中和林志玲合作之后，就特别适合演感情受挫的角色。这部讲述了近来未来世界关于记忆重载的悬疑烧脑故事，最终获得了 2.92 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收入，算是差强人意吧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《记忆大师》。 流行时尚，电影院线说了算， 话题谈资，电影票房说了算， 热门佳作，潮流新宠， 影展巨制，再铸辉煌，黄金强大。 故事发生在2025年的 T 国，江峰是著名的小说作家，他的妻子张岱晨同样是作家，以写游记为主， 但是结婚之后，张岱晨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了家庭上，很少再写东西。随着二人年龄逐渐增长，他们决定要个孩子，但是因为身体原因，张岱晨始终没能怀孕。江峰带着他跑来很多医院，打过很多针，吃过很多药，也受了不少苦，但是始终没能见效。这一天早上，张岱晨在打针的时候，江峰坐到了他身边。 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吃多少药，打多少针呢？你不知道对不对？因为每天这个时候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起来打针吃药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 你知道什么？反正也不是你受这个罪。 那我们就不要再遭这个罪了，我们不要了好不好？ 决定不要孩子之后，张岱晨越来越渴望回到正常的生活。这一天晚上，他在外面喝的大醉，回到家里发现江峰还坐在电脑前写着书。 这么多年我也忘不了。哎，啊，还没睡啊。哎，你还记得 A 大有一年让我跟他一起去印度的吗？嘿，写了一本书，你看，你看呐，新时代书丛最佳畅销书，东方邮报年度最佳游记，好厉害呀！你嘛呢？你为什么不理我？你打扰你写书了？不也是啊，如果你要是不写书的话，我们怎么住那么漂亮的房子啊？所有人都说我好幸福啊。你说如果这本书是我写的话，我会写的比他差吗？你说话呀，别看了啊！我问你啊，如果当初我没有跟你结婚，你觉得我现在是什么样子？ 江峰和张岱晨的婚姻最终还是破灭了，两个人决定离婚。但在离婚之前，江峰为了不让自己活得痛苦，来到记忆大师医疗中心接受手术，将二人相识相爱的记忆全部删除。当然，所谓的删除并不是将记忆完全取走，而是在特定的回忆中将自己由参与者变成旁观者，切断情感联系。可是就在离婚之前，张岱晨突然改了主意，他要求江峰必须取回自己的记忆才能离婚。于是江峰又回到了医疗中心，把记忆重新植入脑海里，但是没想到他被阴差阳错地植入了一个杀人犯的记忆。晚上他梦到自己和一个叫李慧兰的女人在一起，还梦到自己杀了人。他意识到自己的记忆植入错了，但是医疗中心却坚持认为自己的手术没有问题。气愤的江峰和医疗中心的负责人争执起来，结果被警察带走。但在警察局里，他看到了李慧兰的照片，而李慧兰已经死亡。就在他盯着照片看的时候，年轻的警官雷子走了过来。 怎么了？发现什么了？ 哎，警官，这个凶手找到了吗？ 关你什么事啊？ 坐回去。 可是警官，我有线索啊。 你有什么线索啊？啊，说说看。 这个女的是不是临死前离家出走过一段时间呢？ 那我就不送你了。 你忙。 啊， 他应该是躲在凶手那儿。 你看到了 啊？阿文，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 听到江峰和雷子的谈话，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老警官沈汉强走了过来。 是这样，警官，前段时间我去记忆大，在记忆里， 那个杀人凶手就是我。 沈汉强和雷子把江峰带到了一间单独的审讯室， 有一个花房，地方没看清楚，他脸上有伤，但他好像一点都不怕那个凶手，好像他们俩还挺熟。 你能不能想一想关于凶手什么细节的？ 这记忆才刚拿回来，可能还需要点时间。 说了半天你什么都不知道，那我们怎么查？ 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看到凶手把李慧兰淹死在浴缸里了。 你看见了？ 我看见了。 你确定？ 我亲眼看到的。 亲眼看到的？ 我在这里看到的。 大作家，你别拿我们警察开玩笑好不好？看个新闻也可以拿来编故事啊。 我说的是真的。 哎，你休息会儿，等你们家人来保释你。 我说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那个花房很大，很显眼。 好好好， 还有里边有很多木雕，有一个木雕还没做完呢。哎，你可以查一下李慧兰她身边的朋友吗？ 江大作家，你真的很会编故事啊。 其实江峰并没有撒谎，只不过这些记忆因为刚刚被植入脑海，所以有些混乱。后来他又梦到和杀人犯有关的情节，梦中的他把一个女人淹死在了浴缸里，但是那个女人并不是李慧兰，于是他立刻找到警官沈汉强。 按照你的说法，凶手不但杀了李慧兰，还杀了一个不知名的女人，是个连环杀人犯。 是。 你刚才可是说李慧兰被淹死的，现在又说凶手杀了两个人，小说结局改了。 可我说的是真的。 电话号码是多少 啊？ 你不是说看到李慧兰往家里打电话了吗？号码多少？你一个数字都记不清了。 我想想，9914， 尾数吗？ 我怎么可能记得那么清楚呢？ 你的记忆手术什么时候做的？ 周五，就是发生枪击案那天。那这样，那我回去好好想想，我要想清楚了再跟你们联系。 雷子， 把 扣下。 哎，我是来给你们提供线索的呀，我说的话你们到底是信还是不信呢？ 当然不信。 我相信你，所以我才怀疑你跟本案有关，配合一下。 沈汉强之所以选择相信江峰，是因为李慧兰家里的电话尾号确实是914，所以沈汉强决定先把江峰关押起来，让他尽可能地回想凶案发生的细节。随着记忆被植入大脑时间越来越长，江峰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。他梦到自己接到李慧兰的电话之后，来到他家，看到他因为家暴留下的伤，决定带他逃走。这时李慧兰的丈夫回来了，不停对他打骂，两个人发生了肢体冲突，李慧兰丈夫的脑袋受到撞击昏了过去。江峰再一次提出带李慧兰走，但李慧兰却说不会爱上他，而且怕让自己感到恶心。这番话激怒了江峰，他残忍地把李慧兰给杀害，并把这事儿嫁祸给了李慧兰的丈夫。另外一个梦境展示的是一个陌生女人被家暴之后来到他家休息，在浴缸里泡澡的时候，女人想让他帮忙拿止痛片，但是他却故意拿来安眠药，结果女人吃下药后浑身瘫软无力，最后淹死在浴缸里。从梦中醒来，江峰立刻让沈汉强帮忙查找李慧兰家通话记录，并且记下了李慧兰生前最后一通电话号码。江峰想到自己梦中的两个死者都是和凶手关系不错、婚姻出问题的女人，他担心凶手植入自己记忆后会对张代臣下手，于是骗过警察逃出了警察局。得知张代臣和医护人员陈珊珊正在一起看音乐会之后，他立刻赶了过去。陈珊珊是李慧兰的闺蜜，有很多次李慧兰被丈夫打伤之后都是找她检查伤口，而陈珊珊和警方的关系也不错，在李慧兰这个案子上提供了不少的帮助。 等到音乐会散场，江峰在远处看到他们二人走在一起，于是他拨通李慧兰生前打的最后一通电话的号码，陈珊珊的手机果然响了起来。意识到陈珊珊就是凶手之后，江峰立刻走到他们面前。 小峰， 跟我走。 哦，这个是珊珊。 不好意思。 哎，大神姐，珊珊我在打电话给你。 走了，别说话。 你干嘛呀？去哪儿啊？ 走了。 去哪儿啊？人家车不在这边。 别说话，你没听见。 你凶什么呀？你这是到底要去哪儿啊？放手！ 走啊！ 陈珊珊意识到不对劲儿，想到刚刚给自己打电话的可能就是江峰，于是证实了一下。 你为什么打我？ 江峰听到电话铃声之后，立刻选择挂掉。 你为什么会有我的号码？谁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弄疼我了！你放手！江峰，你吓到我了。 突然，江峰一把把陈珊珊按在墙上。 江峰，放手！你 给我离他远点！ 放手！你没事吧？ 我是你老公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 你现在这样子，我怎么敢相信你？刚才那个电话又是怎么回事？你到底在瞒着我什么？ 戴珊， 你离开我现在报警了！ 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 两位小姐，这个人是不是在骚扰你们？ 这是我太太，我们自己家的事儿。 是这样吗？ 他手里有刀。 保安控制住了江峰，果然从他口袋里找到了刀，于是立刻报警。就这样，江峰又一次被抓了起来。沈汉强听说之后，立刻找到了他。 你已经失控了，这样下去很危险。 为什么包庇陈珊珊？ 拿不出来直接证明人家是凶手的证据。 等我记忆重载完成以后，我一定会找出他是凶手的证据。 等到那个时候啊，我担心的是这段记忆就得永远留在你脑袋里，值吗？ 那让凶手逍遥法外值吗？让我跟我太太永远活在恐惧中值吗？ 江峰，我们不能为了抓到一个怪物而去制造另外一个怪物。 今天我太太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怪物。 在沈汉强的劝说下，江峰决定进行记忆删除手术。根据医疗中心提供的信息来看，被植入的记忆如果超过72小时还不删除，那就会永远留在脑海里。可是在手术就要进行的时候，他再次回忆起杀害陌生女人时的情景，他看到凶手只是一个小孩子，而陌生女人则是孩子的母亲，意识到这是凶手小时候的记忆。江峰立刻叫停手术，非常担心地给张代臣打去电话。这时张代臣被陈珊珊带到了一处老宅中，得知老宅中有花房，江峰意识到这个老宅就是凶手杀害母亲的地方，于是他赶紧逃离医院赶到老宅。当他抵达老宅时，天色已经很晚，他看到陈珊珊倒在老宅的院子里，而警官沈汉强也在这儿，他瘫坐在了房子的外面。 我老婆呢？ 江峰，你一定要冷静，不管你看到什么都不要冲动啊。 我问你，我老婆呢？ 江峰， 你说的没错，陈珊珊是凶手，可我没想到他冲一个孕妇下手。 什么孕妇？ 你不知道你老婆怀孕了吗？ 你能再等我一下吗？我有话想跟你说。 江峰，江峰，你不要冲动！ 江峰一把夺过沈汉强的手枪，对准陈珊珊，却迟迟不敢扣动。 你听我说，你老婆的死，我会让陈珊珊付出代价。别冲动。 太傻，是我太傻，判他10年， 还是无期。 小峰，我知道你们俩为了怀上孩子吃了不少苦，他已经死了，你这么做还有用吗？ 你怎么知道我们俩？ 江峰突然意识到了问题，他和张代臣始终要不上孩子的事情，他从来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，但是沈汉强却知道得一清二楚。这只能说植入记忆的时候，江峰和沈汉强两个人的记忆拿反了，实际上真正的凶手正是沈汉强。母亲的死，李慧兰的死都是他造成的，但当他发现自己的记忆被植入进了江峰的脑袋里后，一边制造凶手是陈珊珊的假象，一边说服江峰删掉这段错误的记忆。被江峰看穿真相后，沈汉强立刻袭击了他。当江峰醒过来时，发现张代成和陈珊珊都在自己身边，而沈汉强独自站在门外。 大神姐，大神姐，他醒了。小峰，小峰，小心，慢点，慢点。 大姐，你没事儿？ 就差那么一点儿，他要是开了枪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就差那么一点儿。其实我不想连累你跟孩子，我知道那些年你为了怀孩子吃了很多药，打了很多针，现在好了，终于等到了。 你给我闭嘴！ 沈汉强拿着枪对准了江峰，没想到张代臣站在了枪口前。 你要杀他，就先杀了我。 让开。 如果你脑子里装的是我老公的记忆，你是不会开枪的。 你以为我真的不敢开枪吗？ 就在沈汉强犹豫要不要开枪的时候，雷子突然出现，开枪打伤他之后把他给逮捕。原来雷子一直跟踪调查李慧兰女儿的踪迹，最终从他口中得到了真相。就这样，李慧兰案真相大白，而江峰和张代臣也重归于好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。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《记忆大师》。这部影片的气氛虽然有些紧张，但在拍摄之时现场却是非常的欢乐。比如影片当中有一场戏是黄渤扮演的江峰掐着杨子姗扮演的陈珊珊，把她摁在墙上。在拍摄之前，黄渤专门找到杨子姗，担心她会受伤，没想到杨子姗却说，这些我都不在意，麻烦黄渤老师你掐我脖子的时候不要露出我的双下巴。好吧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《记忆大师》的主题曲，由林忆莲演唱的《我不能忘记你》。我是英超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叮当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，稍后是广播剧场。 我和你的过往要用什么交换？难道怀疑就可以推翻？我们都受过伤，那是勋章，痛淡灿烂。被遗落的时光，被废弃的答案，心是无人之地的沧桑。被讪笑的不堪，种种不敢来。 转，不被了解的伤，种种不甘，来回碰撞。我不勇敢，为你勇敢。我不能忘记你，现在才是开始。这场 嘉义团去旅行，重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，11天自由，行程增密，专车专导，服务专享，全家出游就选重信旅游一家一团。欢迎致电1009898，或登录重信旅游优哉网，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。 壮阔东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。